黄山黄河在我心中总前进，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情，留在心里的雪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食堂呢，推出了很多关于世界杯的菜谱，有梅西角球，还有帽子戏法、世界波等等的菜品。角球是丸子和豆角制成的，学生因为好奇都争相购买，觉得特别的有意思。你想不想来一份呢？ 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米，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 Hello Spring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 笑一个。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等待不再变得漫长，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

let it fill my soul and drown my fears. Let it shatter the walls for a new sun. A new day has come. A new day 陈进来和陈建斌一起上节目，大赞对方在《甄嬛传》当中完美诠释了皇帝同时操烦后宫以及国家大事的那一种烦躁的心情。陈建斌表示自己深有体会，他说拍戏现场这么大一个屋子全是女的，就我一个男人，一喊咔他们就同时开始说话谈他们自己的东西，我坐在那儿真的觉得很烦。各位男生是不是很有发言权呢？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